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剑反复核对了几次，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细节，合理的推测出了走私毒品的怀疑。毕竟刘和这样的背景，单纯靠走私手机的生意，他是做不到现在这种规模的。用走私品运毒，是在违法的基础上提高了一个犯罪性质。但是偏偏越是这样的投机，越不容易出问题。因为本身走私的货就是非法的，在检查上确定了走私的商品，就不会有人再继续深究。而刘和只要能有本事把货取出来，自然也就合理地避开了缉毒部门的注意。检察长在快下班的时候让新建整理出一份报告，第二天交给他。于是新建一忙就到了半夜。等到他感觉有点饿了的时候，一抬头已经到第二天了。迟钝地想到家里还有一个人，他犹豫了半天要不要给父职打通电话。权衡了一下，最后发了一条短信。大概内容是要父职早点休息。新建发的时候是觉得自己有点多余的。父职可能会忘了吃饭，但是绝对不会忘记睡觉。但是几乎是他刚放下手机，就有电话打进来了。拿起来，很意外的屏幕上亮着的是傅志的名字。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？ 你还在院里？ 嗯。 还回来吗？ 现在说不好。 新建权衡了一下没完成的部分和时间，觉得回家的可能性不太大了。傅志在那边沉默了一会儿。 没吃饭吧？ 成天盯着他的人自己表现的也实在不怎么样。 没有，忙忘了。 新建的声音始终有点迟疑，他对于这么晚傅志还能保持清醒显然还有些适应不了。哪怕是之前天天逼着他看书，到了这时间已经是用打雷都没有办法把他弄醒了。趴在桌子上睡的人事不知不说，那表情还美得跟什么一样。想到傅志睡着的样子，新建突然笑了笑。手机那边的傅志听到了动静，皱了下眉。 你饿傻了？我问你想吃什么，你笑什么？ 啊？ 回过神，新建挠了挠头。 这个时间吃东西也没胃口了。 一来他都未必回去，也不想傅志忙活了。二来确实饿过劲了，现在一点食欲都没有。傅志在那边嗯一声，就没有再继续接话了。新建又叮嘱了几句让他早点休息，自己可能不回去了，就挂了电话。忙碌的工作还要继续，房间里除了墙壁上挂针的走针声，也就只有他翻动卷宗的动静。这个报告很难写，新建的推测虽然合理，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作为支持。既然是想重新调查，那显然他需要拿出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。把卷宗里的内容核对了一遍又一遍，新建连一点细节都不肯放过。他一旦投入起来，是对外界所有事情都没感觉的。所以当桌面上手机震动的时候，他有一种猛然被拉回现实的茫然感。愣了半天才知道去拿手机，竟然还是复制。 你怎么还没睡？ 我在高铁门口，出来接我。 傅志的声音带着浓浓的倦意，大概是因为大半夜的特地跑过来，鼻腔很重，感觉是窝在被子里发出的声音一样，显得很闷。新建皱着眉走到窗边，靠着门口的灯，隐隐约约的确实看见了自己颇为熟悉的背影。当机立断，他抓过沙发上的大衣就往下冲。门卫也没有想到这么晚还会有人来，打开门的时候还奇怪地看了新建他们一眼。傅志怕冷，虽然天已经不是太冷了，他还是习惯性的缩着。新建走到他跟前的时候，帮他拉了一下领子。 这么晚怎么跑过来了？ 他面前的男人没回答他，只是举了下手上提着的袋子，里面是给新建带的饭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傅志半夜给新建准备夜宵，以前两人在检察院的时候，这种事傅志没少干。经常是半夜两三点了，被新建一通电话吵起来，让他起来陪着一起吃泡面。基本上傅志都是一边骂一边陪着新建一起吃的。那时候的新建还偶尔琢磨过，为什么傅志这么嗜睡如命的人晚上会不关手机。 直到后来才真的想明白。但是今天看着傅志拎着饭特地从他家跑到高检来，新建突然觉得心里很暖。若不是因为站在门口实在不合适，他很想伸手去抱一下傅志。控制住心底涌上来的那股冲动，最终他只是跟对方并肩着一起进了办公楼。楼道里只有几盏顶灯是亮着的，黑漆漆的楼栋显得有些阴森。傅志左右环顾了一下， 环境不错。 新建笑了笑， 没有以前的地方舒服，装潢是很漂亮，就是显得没几分人气。本来做的工作就有些太理智，配上这样的基调，搞得人一天到晚想轻松一点都做不到。 傅志听完新建的评价，只是扬了扬眉，没有吭声，跟着爬了四层楼才到了新建的办公室。推门进去，他还是第一个反应去找沙发。 家里没什么菜了，就做了炒饭，你凑合一下吧，杯子里有给你灌的汤。 傅志说完了就要往沙发上倒，随手扯过新建的衣服盖在脑袋上，俨然已经进入睡眠准备了。新建上去一把扯住他， 别在这儿睡，会着凉。 虽然办公室里并不冷，但是暖气已经停了，人要是醒着还无所谓，睡一觉绝对没戏。不过沙发上的男人根本不搭理他。 别吵。 他是一直等着新建没有睡，大概是这几天跟着一起看书已经成习惯了，一直等到新建打电话的时候他也没什么困意。后来听说他没吃饭，本能的就去厨房里打开了火，然后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人已经差不多到高检了。一直到看见了新建他才觉得很困，现在已经到达临界点了。新建跟他折腾了半天，发觉压根儿就弄不醒他，最终只能徒劳地叹了口气，抓过桌子上的材料扔在了沙发边上，然后坐在傅志的脚边， 塞到我后面。 傅志稍微动了动，默了还满足地哼了一声。新建看着他把整个头埋在衣服里面的样子笑了笑，然后视线重新回转到了手上的卷宗，整理的工作依然没有停止。傅志是在6点左右的时候走的，新建很诧异地看着他迷迷糊糊地起来，问他洗手间在什么地方。 做噩梦了。 第一反应，刚从沙发上站起来的人瞄了他一眼，一脸的不以为然。 你就不能想点好事儿？ 不然你怎么现在就醒了？ 新建看着傅志的衣服睡得有点乱，就过去帮他脱了一下。外面的天色还很黑，看着跟傅志来的时候差别不大。 我送你回去。 近视的人多少都有点夜盲，傅志天太暗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东西。傅志考虑了一下，点点头。 嗯，我先去洗个脸，一会儿走。 他在检察院里也是一堆的事要处理，早上还有早会。虽然天没亮，但是路边还是有早摊已经开始卖早点了。两个人随便吃了点东西，新建在傅志下车的时候把外套留给他。 披着吧。 对方没拒绝，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下车了。新建在检察院外面停留了一会儿才开车离开，沿途的景色太熟悉，以至于多少有点感慨。不过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。他的报告交上去之后，处理开会讨论了一下，把他临时安排进了毒品专案的办公室。案件的取证可能需要地方检察院的配合，他跟着一个经验挺老道的检察官跑了差不多一天。 小年轻身体就是好啊，昨天一宿没睡。 开车的老检察官看着新建几次揉眉心的动作，笑着打趣了一句。新建急忙抬起头， 没事 啊，你这个年纪啊，熬夜还顶得住，我们这种就不行了，熬夜跟要散了一样。 从外貌看，这个检察官弄不好比处长的年龄还要大一些。新建在旁边笑笑没吭声，对于这种话题很聪明地保持沉默。 我听说你是从老袁他们院调过来的。 嗯。 检察官口里的老袁指的是新建他们老处长，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到处长的事儿。新建的注意力被拉了过去一点，检察官看着他笑笑。 老袁手底下从来就没有弱兵，看来你以后前途不亮了。 还需要学习。 客套了一句，新建把话题很技巧地转了回去。 您认识我们处长？ 啊，以前共事过，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在地方呢。 似乎是回忆起当时的岁月，检察官的表情较刚才就柔和了一些。 他那会儿还开口闭口地叫我赵哥。